好，翻嚟呢个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今日咧冇杰斯啦，又冇师兄啦，全部都系而家有咩人咧？宝宝人 得翻啲宇宙最强拆仔啦， 系咩？有呢個的總啦，巴加耶魯的啦，跟住有京一啦，有我啦，遲啲瞓啦，跟住有呢個翻咗嚟嘅 Stephen， 係大家好啊，大家好。 跟住我哋有呢個提高翻我哋質素嘅學者啦， 我講多次啦， 大後備嘅， 即係提翻啲學術嘅質素啊， 即係踢波 唔關事噶，佢識 Q 咩陣？唔係咁俾咩位佢入咩？大佬佢冇定位嘅。 唔好咁講，佢話曬都嚇幫點子係搞個題目係關於啲耳甲噶嘛， 係 咪因為喺度鳩嗌啊？講意思， 點子我個俾咗個咩咯？女足嗰個佢咯。荷蘭嗰個佢又唔講喎，又唔出相喎， 我哋 真係做好講喎。 我哋收埋咗，留翻嚟做呢個。 留翻嚟自己 遮，自己遮就唔會嘅。你想遮，我哋留翻俾你遮咯。 咁啊，講咗點子先啦。咁啊，點子基本上就呢、這個嚟緊呢個禮拜三啦，就會上就會有節目啦。咁所以各位留意住先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今晚就唔係 live 直播嘅，咁啊今晚錄音嘅。咁所以就 大家嚇、上 YouTube 咧就完全係會聽唔到㗎啦。 係，所以夜啲就大家 download 翻。 當你聽到嘅時候，我哋已經錄完㗎啦。 好，咁啊入下正題先。咁啊，因為好老實講。周中啲波真係冇乜點立啊！即係淨係知道嘅係西班牙杯就皇馬贏咗巴塞啦，咁然之後四強就多蒙特就德國杯就 多蒙特同拜仁都順利晉級，就決賽又打到喎啦， 咁啊又悶過啦 ，OK。咁啊，另外一方面就周中兩場英超就一陣先至講啦，咁啊但係講咗翻關乎如果你 三場 周中三場英超啦，咁啊一陣再講啦，因為都幾影響到第四、第五同埋個榜首嘅，今個禮拜即係啱啱周中打完嗰啲英超咁啊，一陣講咁啊，見到 Facebook 咧喺翻 Soccer Wise 個 page 嗰度咧，咁啊其實有個 topic 幾得意就講下嘅，咁啊不如 撈嗰個啊？ 唔係， 每月見到 定係估波嗰啲啊？估波嗰啲跟我哋啦，我個禮拜都做明燈係咪？有幾個明燈你自己跟啦、啊。 即係唔緊要，即係我覺得你唔好咁撚熱，仲要唔中咁，不如你登好撚過啦，大佬。 唔係咁啊問下大家啦，咁啊因為啊咁啊有朋友仔 post 咗出嚟啦，咁啊就係、是、今你認為啊邊？今屆啊，即係嘅 Player of the Year 係邊一個？咁啊有 A 字人啊嘛， 有好多人即係俾你揀嘅。咁啊，先問下大家先啊，大家覺得邊一個？ 咪講個名單先啊，大佬 ，Player of the Year 講個名單先。就候選嘅就車路士嘅夏薩特啦，利物浦嘅謝拉特啦，史杜力治啦，蘇亞雷斯啦，曼城嘅耶耶托尼啦，修咸頓嘅拿拉蘭。是呢幾個啦，一二三四五六六位， 咁樣樣 係啦。咁啊，點睇呢？ 呢、這個都難估喎，呢、這個講真 的。如果怎睇，我覺得阿蘇多似啲咯。 係。 不外乎又係阿蘇同夏薩特咯。 唔係，如果講夏薩特， 即係謝拉特就如果真係捧到杯，我覺得謝拉特就可能係因為佢就守得雲開就見月明。 因為呢個獎咧係未去到季尾先。應該如無意外，我有冇記錯嘅話，應該係四月尾五月頭咧，就會 少㗎啦。但係今屆就我覺得車路士真係冇咩特別，即係喺我角度，冇乜特別係因夏薩特表現得特別好而由贏變輸，即係由輸變贏，和變贏啊嗰啲，就冇乜咯。 佢係 lift 住對車仔 嚟。第一贏就係咁贏㗎嘛，車路士你見。 唔係，因為其實係佢 lift 住成個車仔嘅進攻㗎嘛，大家知道，即係冇夏薩，大家睇到上個禮拜就 輸嚟咯。 福波所講啊，對史雲斯打到一劈屎咁樣，夏薩特嘅結果就係、是。 有，我覺得都係差唔多 有就引申另一個問題，就係啲前鋒啊嘛。 唔係有都係咁上下啫，唔係即係嗰個車仔係因為佢今屆嘅進攻係比較單調或者疲乏啦，即係一係佢就好順咁，如果唔順嘅時候就非常之唔順啦。咁我唔知係啦，即係。 問調翻轉頭啊，大家諗啊，因為有三個利基球員啦，咁大家會唔會覺得反而調翻轉頭，利基球員互相？搶票之後會益咗其他人，譬如真係頭先講夏薩特啦，或者丫丫都唔差㗎。 利基第三個係邊個？ 謝拉特、史努力治、蘇亞雷斯、 史努力 治，唔係你利記咁樣講啦，即係史努力治當然季初嘅時候好 sharp 啦，蘇亞雷斯即係傷停賽定傷啊，開頭投嗰十 停賽 停賽嗰段階段嘅時候，即係見到史努力治基本上係頂曬成個前鋒線啦，咁但係又要咁講，如果你話拉曬整季去比嘅話咧，就其實阿蘇咧，老實講個轉變同個表現好大嘅，但係唔講阿蘇住，其實老細就鬥翻住成個後 邊。但係佢今年嘅表現就係做緊啲恰如其分嘅， 你俾我 而唔係一個好搶眼嘅嘢咯。 係，但你俾我，如果我會覺得咁講咧，其實可以 fold 嘅話咧，就我會 fold 咗史努力治嘅。即係如果你話今你記嗰兩個咧，我又覺得一係老細嘅，老細除咗恰如其分之外、即係佢除咗做咗恰如其分，而係佢個精神領袖嗰個發揮咧係喺度嘅。咁你話阿蘇嘅改變就好大啦，即今屆停完賽之後出到嚟，你見到有 專做射手啦， 有少少脫胎換骨嘅就係話佢射手就當然係必然㗎啦。咁但係至少你見到佢過去同兩屆唔同嘅係咧，佢交好多波。 係 第二樣嘢，佢識拉開自己去做引開走位，反而俾翻其他人去做一個入射向上嚟嘅。 今季 阿蘇嘅改變係個合作性係多咗， 個隊形係齊整咗，即係同所有隊友嘅夾得係夾得好咗嘅。 咁當然你話佢射手嗰範，喂，咁佢仲有喺度啦，即係特別係今屆阿蘇嘅罰球之厲害就會見到。 但係我覺得另一個即係可以比嘅就係耶耶托尼咯，但係可能。就佢啱啱傷咗就好似有啲失色咗啲，因為爺爺你見到今季其實入好多靚波啦，罰球又有啦，即係佢助攻助手嘅，即係你見到即係呢兩場曼城冇咗佢之後出咗啲咩事啊？即係見到即係嗰個影響係特別大㗎嘛。 所以頭先如果你話有阿慈生用翻嗰個通或者嗰個標準，就係令到佢波。起死回生或者叫做由一分变三分嗰啲咧，其实 Yaya 嘅影响力咧， 咁呢个系 阿苏更劲嘅 最大。 即系如果你问我，我就会咁样睇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啦，PA 系球员互选定记者互选？ 即系头先答翻阿 Stephen 问题啦，你咪话两个利物浦球员或者多过利物浦 三个， 咁啊互相拉扯票员噶嘛？咁啊睇翻个制度咧，其实佢就系 Association Member 咧就单人双票制，咁单人双票制咧基本上咧就冇乜可能会拉扯嗰个。 单人双票制 ，Association 单人双票制即系咪即系 球员互 选？Association Member 咪系球员啦，即系啦。 OK， 即系球员互选。哦，球員互選，我諗 球員互選，我覺得謝拉特嘅呼聲就會高啲啊。如果以球員嘅話，即 係 標美會嘅成，即係成數會大。 睇下選呢班人嗰個選嗰個定義背後嗰個 philosophy 係為咗啲咩先？球技啊，定係還是嗰個場上場外嘅表現啊？ 我諗兩樣都有， 應該兩樣都會嘅。你嘛，朱格不如都攞過。 其實呢啲幾難估嘅，講真。 唔係你講朱格不如都喺亞洲嗰時都攞過。咁佢嗰屆係即係成績唔係最好㗎。 咁冇得講啊！豬狗不如喺阿仙奴嗰陣時係直頭頂撚曬添啦。 係啊，咁你所以咪話你如果你用 佢值得攞過嗰屆係。 嗰屆係咯。 唔係咁睇呢個陣容。 咁屆一樣係。 有冇人反對已經收咗呢個拿拉蘭先？ 其實嗱，因為 其實我覺得唔夠江湖地位。 係啦，講即係會唔會係已經第一個收先？ 有一個比較蝕底一樣嘢就係佢喺嗰隊波中游。太中游啦， 收唔到。 咁就算你叫我問翻嗱啦，唔係話踢得唔好，但係你叫我問我睇過幾多場咧，我可以同你講，我唔係場場睇。 但你問我 fold 嗱啦嗱嘅話，不如應該 fold Oscar 咯。 咁老實講 ，Oscar 真係 球員互選嘅 Oscar， 咁冇奧斯卡喎， 冇奧斯卡。 唔係，咁你 係咪睇年輕球員啊？ 唔關事啊，你 唔係呢個，我覺得咧球會好有關係嘅。絕對大會係着數， 係大會絕對。 咁你球員互選，咁老實講，咁你修咸頓有好多球員都可能會冇睇修咸頓啲波啦，咁好出奇咩？咁但係你 Big Four 基本上理論上係應該睇得最多噶嘛，所以嚟計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好主要嘅成分。 我哋繼續做翻啲選舉分析啦，咁啊哥， 我終於做翻啲我要做嘢， 終於揾到你嘅作用啦。 嗱，過往十年嘅選舉分析咧，就係基本上咧冇一次咧係試過係一啲低組別或者一啲比較差嘅球隊，唔係叫低組別啦，即係下游球隊嘅，咁所以基本上修咸頓就冇啦。佢過往十年咧最多咧都係啲亞仙奴啦、熱刺啦、曼聯啦、利物浦啦，基本上前列球員 一定係大會㗎啦，冇。 咁所以基本上就係如果你而家可以 fold 嘅話咧，就 就先摟走曬所有嗰啲即係修咸頓等等啦。咁啊，而你即係車路士好似咦冇唔係喎，近廿年都未試過攞過咁滯，除咗一個，基本上嗰個咧就係即係泰利攞過一屆。係。咁所以即係車路士。 你咪防守為主啊嘛。 喂，同埋可能調翻轉，你車仔你咁多個即係出名球員喺度，你真係唔知道邊個係特色啲嘅、 因為近十年一個，你講緊近十年啊嘛，應該係。 係啊係啊係啊。 近十年主要有好多年都係摩連奴帶嘛。 哦，即係淨係摩連奴帶，我就唔投俾你啦。 嚇、啊，咁唔係佢冇乜。 咁你睇得哪渣啊嘛，大佬。 唔係嗰個戰術睇係平庸啊嘛，即係進攻睇係平庸啊嘛，咁你點同人硬一？即係佢唔俾你太多有個人技術嘅球員有太多發揮，全部要打精細性打防反嘅。咁你自然唯一你都啱啱頭先講嗰個，唯一講攞嗰個係泰利。咁防守得出色，咁攞係正常嘅喎。咁、車路士亦都係得呢個位可以攞啫嘛。如果你講 pair of the 唔通林伯特咩，大佬？ 唔通你會講緊杜奧巴嗰啲咩？唔係話唔勁，但係杜奧巴嗰啲係好直接入啊入唔 自己入咯，自己搞曬咯。 就唔代表佢好有代表性，唔係話佢有好創造性嘅球員。車路士冇乜，真係唔係佢唔係行。 好彩今日冇呢個 live 啫，如果唔係又係咁俾人拍，係咁俾人話。唔係咁車路士覺得唔好。 問題就係佢個車路士嗰種套路打得叫做最比較好睇啲嘅，都係叫做係 Villa Boas 嗰陣時。 哦，唔係，我覺得阿肥賓大嘅時候係 都 OK， 或者係肥安察洛提， 安察洛提 或者肥賓大係有一個隊形或者有一個侵略性喺度。 唔係嗰年就冇得講㗎啦，泰利攞嗰年第一樣嘢啦，即係嗰陣時捧到天咁高，英格蘭國家隊嘅最重要其中一個首將喺度。咁第二樣嘢，嗰年冇記錯係英超 04-05啊， 英超 佢捧啱啱第一年， 係啦， 車仔第一年 攞 拉翻近啲先，攞冠軍，拉翻近啲先。咁我哋講翻而家呢個，我哋係咪都大家認同係 拉拉蘭係可以抹咗佢啊？ 應該問水啦， 即係只係提名就贏咗嗰啲啦。 你問我咧，我覺得咧，一係就謝拉特。一系就蘇，一系就蘇阿雷斯， 阿比謝拉特啦。因為謝拉特其實老實講，佢都係喺近，即係佢用咗半季時間去轉。 係， 其實佢有半季適應期嚟嘅。 係， 所以我覺得佢如果攞就唔係太適合啦。因為佢打防守中場，以我記憶之中咧，都應該係好似係冇記錯，應該係1月尾嗰陣時開始轉打防守。 係。佢係越鬥越後咯，開始 我 哋。 我記得嗱，嗰次做咩啊？做阿 Eugene 嗰個 show 嗰陣時，佢都未係咁樣踢嘅，仲係打緊三防中。 係三防中。 初對阿仙奴輸咗嗰陣時候，佢都好似差唔多。我如果冇記錯，應該1月尾開始轉防守中場嘅。我仲話佢頭一場轉防守中場踢得好撚差添。跟住第二場即刻可以完全發揮到羅渣士想發揮嘅嘢，即係其實老實講，佢成個賽季可能而家未完結啦，咁都係大概係踢到 唔飆車，即係你唔會有印象係因為你咪因為佢而贏咯， 好波咯，係咯， 係咯，即係你冇嗰個印象。 但係阿蘇唔係啊嘛，阿蘇係季初停 一出嚟就好 sharp， 一出嚟就 bang bang 聲，就算啊有啲人話佢。對大球會冇波入，但係佢對大球會係唔係入波係助攻咧？ 係，同埋佢喺嗰個位置上，佢係搞到好多後衞都係一頭煙 啊！ 即係呢個係佢有利嘅地方。 佢拉空咗好多空位出嚟㗎。 如果你要我有唯一一個可以同佢匹敵嘅就一定係耶托尼，冇得傾㗎啦。冇得傾㗎，因為呢個由呢個防守中場打起咗開始再打進場，然之後今年係入。完全是入勁多罰球的。 喂，咁 Young Player 呢？ Young Player 的名單呢，又有夏薩特，跟住就奧華頓的巴克利，阿仙奴的藍斯，沙林頓的盧克索爾，利物浦的Sterling同埋阿斯努力治。 我揀 Luke Shaw， 你問我。哦，你問我真係揀到蘇修咸頓。 哇， 係啊， 好難揀啊。 係， 即係你問 Young Player 係有機會啦。一陣間交翻俾啲學術啲數據睇下，即係但係我印象中就即係 Young Player 都有啲新嘅。 係細會係有啲機會嘅。 夏薩咧，即係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唔係因為今晚夏薩特喺埋度。夏薩特我自己覺得個表現咧，上一屆咧。在英超和今屆比上一屆是 sharp 過今屆，你看到其實今屆呢去到車仔大約十月尾至到十二月的時期有六七場波，你看到它是沒什麼影的，夏薩特是即還有就是這一段，還要是這一段攰的關係。你說反而的就是說 即係修咸頓係今屆俾我哋有個 surprise 喺度啦，即係幾成隊波有幾件都係即係有我哋冇預期會踢得好嘅，反而咁當然其一個就係 Lusso 啦。 嗯， 咁你話跟住其他嘅就軒達神唔再講啦， 冇軒達神， 史達靈， 史道力 巴克利， 巴克利，艾朗南斯，我覺得就唔多嘅，即係如果計半季上半季咧，就有。 如果季上半季嘅話咧，就應該係佢攞嘅。 係啦，但係你計第一季咧，我覺得佢又真係問，因為佢傷咗之後或者呢排翻出嚟，佢都冇咗季初即 係。Young Player of the Year 喺2013年係應該係。艾洛南斯嘅，即系冇， 因为佢系2013-2014， 唔系嗰阵时，即系初段季初直至到11月嘅南斯，又即系我哋冇人会，亦都系 expect 得到嘅，就系话佢即系可以喺个进攻上，佢可以为阿仙奴攞咁多分啦。第二样嘢，佢突然之间爆上嚟嗰下啦，成件事你对比翻喺旧年即系上一季嚟讲嘅系，佢个人系成熟咗好多嘅，无论几方面嘅表现。咁当然最唔好彩嘅就系 受伤 啦， 佢嘅影响。应该是成班人里面最大，我会咁讲，因为其实他的伤出就令到阿仙奴在个圣诞快车之后就开始捞落嚟啦。 系啦， 系啦，咁我觉得就即系好似头先大家讲啦，即系如果净系睇上半季咧，其实佢有机会深 切，我觉得 人都有机会添嘅。 系啦，系啦。 但系去到而家咧，我谂下半季神睇全季嘅话，我谂佢都机会都 比。如果下半季咧，我会觉得巴克利同史达灵咧。是你見到他是明顯的進步或者明顯的有一種即脫胎換骨的感覺，即是你見到新人突然走出喂咁掂嘅呢兩個咁樣囉。 但係如果你日睇又係頭先個理論啦，睇 一 季嘅話呢， 咁 我就偏向都係阿的哥嗰個諗法，就係盧基蘇爾係機會大，因為多人爭嘅，你咪傳到已經係車仔要爭，曼聯又話爭，甚至乎曼城都話要爭。 史達靈就係因為佢季初嘅 miss 得好多單刀啦。 但係我先即係 Sterling 唔單止係季初嘅，即係 季中 係近呢十場， 其實 係普最好。 我諗去到3、4、3月開始，佢就你就見到佢嘅進步突然之間突飛猛進。 係啦，咁但係你話就算係過咗上半版都好，喺1、2月期間我都覺得嘅係佢都仲係差啲咯，即係 miss 咗好多嘅 chance 咯。你見到佢 咁巴克利就因為出場嘅機會真係少嘅， 係啊， 呢個 亦都係好 sharp。係 啦， 大家季初節目嘅時候都係。佢賺得好緊， 佢間唔中一出嚟嗰幾場咧，如果俾佢打嘅時候，佢係有一定嘅表現俾你。咁但係佢出場機會就真係偏少 咯。 對比你數一數，俾夏薩特，跟住史達靈、史道力治呢，真係出得少好多嘅。 嗯 ，Luke Shaw 又係出得多嘅，艾朗南斯唔講唔傷嘅，都其實一定出得多過佢。咁呢個就係佢蝕底嘅地方，我覺得佢都係即係又係嗰啲即係有名單入選就應該已經贏嗰啲啦。 嗯，咁啊， 史道力治咧， 史道力治都 其實我覺得一係 Lusso 一係史道力治嘅，史道力治真係即係投成個上半版都好，我覺得係 O K。咁你話下半版佢個入球能力比較低嘅原因，咁當然啦。阿蘇出返嚟喺好多重要嘅關頭，咁到阿蘇爆嘅時候，咁史道力治又即係失色咗少少，比較上係咁，但係佢係穩定嘅。 沙特呢會唔會有份呢？有機會呢？ 我覺得會。首先一樣嘢就係，我始終覺得首先英格蘭球員係會著數啲嘅，係同埋呢夏薩特今年車路士嘅入球數字比較偏低，其實對佢打呢個位置嚟嘅，其實攞獎咧係有啲真係好大影響嘅。咁我又覺得我反而呢個獎我都排除咗夏薩特。 但係點解冇奧斯卡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年青球員如果係有 呢個可能就係佢選入圍都係要靠互相投票啩。 咁可能 係 咯。 要請教一下嗰啲。 我打返去問一問啦 請教一下嗰啲國際關係嗰啲人啊，真係 係囉，即係其實大家都偏向 Lusso 多啲啦。 Lusso 啦，喂，咁俾嗱呢度冇講啦，但俾一個問題問下大家，其實即係去到差唔多臨尾仲有大約四場，好大部分嘅球會得返四場賽事啦，英超四場到五場啦，其實今屆覺得最好嘅領隊係邊個？ 又問呢個問題， 嗯，第一呢就應該呢度在座冇乜人揀摩連奴㗎啦，可以講定。 咁呢如果可以揀嘅呢，應該如果其實19之一應該會揀曼聯嗰個嘅。係啦，呢個喺反曼嘅時候呢、這個角度啦。咁 我諗幾個領都可以攞嚟講嘅，包括就第一個就可以講利物浦羅渣士啦， 羅渣士啦， 新特蘭嘅普耶啦， 係啊， 仲有就係沙林頓嘅普治天奴啦， 仲有一個， 仲有一個就係、是、 馬天尼斯， 愛華頓嘅馬天尼斯啦， 仲有第五個我自己覺得就係水晶宮嘅佩雷斯啦，呢五個都係即係我覺得係令到。對波係今年嘅表現係眼前一亮嘅，即係當然新特蘭係大家見到佢係仲係即係喺個榜 尾嗰度掙扎緊啦。 咁但係佢係聯賽杯打入決賽啦，同埋佢接手之後嘅新特蘭咧，大家睇到對波係 有起色嘅。 係啦，咁啊馬天尼斯大家唔使講啦，即係佢帶嘅愛華頓同 韋根。 個人十九隊領隊都人人喜愛嘅莫耶斯係有啲分別嘅，大家知道睇到咁啊，羅渣士更加唔使講啦，即係令到今年利物浦係重返爭標啦。咁修咸頓啊，大家知道即係雖然可能大家睇佢唔多，但係佢令到嗰班英格蘭 base 嘅球員咧， 係啊， 加拿大 洛迪古斯啊， 洛迪古斯啊，幾個啊佢魯係啦，頭先魯基索爾啦，咁全部都係打得很好嘅， 係 咁。頭先更加水晶宮更加唔使講，又係接手之後令到水晶宮呢隊波咧，大家開頭覺得佢係降班打，係 降班打之後就跑上， 變成係一隊 呼吸成功啦，已經 搞嘅主頭骨。咁所以其實呢五個領隊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提出就呢五個係我眼光中今屆英超比較出色嘅領隊咯，我會覺得。 即係當然啦，好大機會最後利物浦攞冠軍啦，亦都相信嘅係羅渣士啦，因為協助嘅就係話好多年冇攞個英超冠軍。 錦標啦。 第二樣嘢嘅就係由衝翻上嚟去攞頭四，突然之間變成為直情攞埋個錦標啦。如果利物浦攞到冠軍嘅咁，當然係羅渣士啦。但我成日即係我今屆會覺得好 surprise 嘅就係愛華頓嘅馬天尼斯咯，即當。揸位跟佢嗰時都知道㗎啦，好識打護級㗎啦，即係個多次講臨尾打十場㗎啦、 嗯。 但係今屆你見到唔同嘅就係話，一路都俾人覺得愛華頓對波打聯賽好問水，但係有班好好質素嘅球員，但係可惜個板凳係好淺嘅。去到季尾自然耷嘅，但今屆去到呢個位，我覺得仲係壓緊到。都要喺度拗緊嘅時候，究竟個第四同個第五，你唔可即係個第四位唔可以唔計愛華頓嘅，去到今屆臨尾最後食老階段都。 我諗如果費蘭尼未走都未必踢到呢個成績添。而家費蘭尼走埋賺埋筆錢，仲可以踢到咁嘅成績，真係一流到爆 嗯 嗯。 喂，但係調翻轉，即係頭先個都話，即係車路士唔係好得啦，即係摩魯唔係好掂啦。 我不嬲都係覺得佢唔係好掂。 你睇翻就係，如果佢嘅成績嚟講咧，其實佢唔係好差喎。即係如果你講緊嗱，老闆請個 manager 翻嚟，即係當我真係請個即係總經理翻嚟。 但係呢個成績咧，其實你睇上季都係差唔多嘅。其實唔需要換領隊咧，你都可以有呢個成績。 喂，你唔需要換，你都有咁嘅成績啦。呢、這個位置， 但係你諗下佢對波嗰、那個。個投入嘅資金落去咧，即係佢個成唔成一個正比咧？其實佢係即係除咗你話曼城都抌得多錢啫，但係曼城抌得即係使翻嚟啲錢啲人，佢係喺個陣容度用。而車仔我哋講好多次買翻嚟啲人係借出去俾維迪斯啊，俾佢去到俄超啊嗰啲球隊用㗎嘛。 咁但係呢啲嘢咧，通常我哋都唔會攤個 manager 嘅， 係 啦，呢個管理層嘅。 我只會咁樣講，如果今屆英超真係車路士攞冠軍嘅，咁摩連奴抵攞呢個獎啦， 係， 即係你踢到咁，你輸咗咁多場，你都仲可以企到咁硬，仲可以攞得埋冠軍，到而家佢仲係爭冠行列嚟㗎，係 一二啫都係， 一二絕對可以攞冠軍㗎。 喂， 但佢咁樣都攞到冠軍，呢、這個獎俾硬佢啦，係嘛？ 當然你問我，我覺得利物浦嘅進步梗係快啦，但係車路士調翻轉咗個，佢打波一定好難睇㗎，即係而家得球你睇，如果你睇個數字零零丁丁喺個車路士度個得球特別少㗎喎。 佢唔算少啦，其實你排一排。其實只係少過利物浦同曼城啫。 係咁，但係調翻轉咗，你如果佢揸住手頭上嘅，佢而家呢度就有英超啦，隔離就有歐聯啦。咁比起上年嚟講已經爭好遠啦。即係歐聯爭，即係起碼以咁多隊球隊嚟講咧，摩魯係 咁就真係又要睇投票嗰個從邊個觀點出發啦。咁但係如果嚟計，我覺得而家車路士係輸，而家佢輸波贏形勢。 係 佢絕對係輸波贏形勢嗰一類嚟噶嘛。佢你覺得佢好閪咩？佢真係幾撚閪。 但佢有冇機會咩？佢又唔係完全冇機會。 嗯， 落實咁撚閪個環境，你都攞到冠軍，依入到 manager 係你㗎啦，仆街！ 但你話車仔咁講啦，即係同翻舊年去比啦，舊年埋單最後係75分， 一樣都係呢個分數。 呢、這個分數仲有四場波打，咁點都好，摩連奴最終埋單應該喺個分數上一定係好過舊年㗎啦。第一樣嘢，咁、你話指個最佢最弱雞嗰份得球嚟計，舊年埋單得球75球嘅啫 ，OK。咁係有機會差唔多噶啦，咁去到呢個位置就要睇啦，就即係究竟最後一步車仔有冇機會擒上嚟嘅，就要睇兩個禮拜後嗰一場啦，即、就、係、是、對利物浦嗰一場啦。咁但係你話摩連奴咁計，我覺得雖然佢唔係第一次教英超，但我覺得翻嚟第一年嘅話差唔多啦，即係我會咁睇嘅，係去到呢個位就差唔多啦，係啊。咁你話反而即係我想講多少少愛華頓嘅係咩呢？即係做咩啊？ 差唔多咯。唔 係咁，我覺得我又俾翻 佢嗰個人工係咪全球最貴嘅領隊？ 唔係我覺得俾翻個 credit 嘅係咁第一年去執，因為嗰班嘅波底始終有。 我即係我 個前 我都係嗰句 係 其實已經執好咗，只不過佢又要由頭再執過咁解啫，唔啱佢用嘅、 啊。 即係你問我嘅，我覺得上季尾賓佬已經執好曬嘅賓仔、 嗯。 不過你唔啱你用，你要由頭再執過所有嘅人，所有嘅訓練模式，所有進攻模式、防守模式，由頭再啱翻佢要帶嘅佢嘅風格咁解啫。 但你話喺個成績個分數上就真係即係我諗合格咗㗎啦呢個位置就。 我話佢唔合格嘅。 我哋冇提出過摩連奴， 冇質疑佢嘅成績嘅， 係 即係佢即係佢 係啦，即係今年比較令人印象深刻嘅領隊，我諗頭先我哋大家提嗰五個係會比 喜出望 外嘅車仔更加， 咁一定係嘅， 更加會即係更加 sharp 啲咯，即係話摩魯我之後形容就係都係嗰隻咯，即係你唔會覺得有咩特別。 佢去完皇馬，去完國米之後，咦，冇咩新嘢帶翻嚟。 即 係 我 個問題係 再講摩魯，我最多咪問多個問題咯，即係有車迷覺得摩魯唔會唔掂嘅，係啲球員唔掂嘅啫。 係 摩魯一定得，咁但係一路講成季都話啲前鋒唔得，前鋒唔得。話到又話丹巴巴又幾廢，阿伊杜又老，阿托里斯就廢柴。咁但係問題呢兩場波你靠邊個入波？丹巴巴咯。正真係好證明嘅，根本你係唔適用佢啫嘛，關咩事啫？ 嗯， 即係咁，你最後結果就係、是，佢揸住，即係如果頭先你話個老細你交嘅話，你揸住對咩波先？ 冇啊，都係 真係嗰句。而家我頭先我講嗰五個，其實都唔係，即係除咗利物浦之外，都唔係前四嗰幾隊嚟㗎。 嗯， 係咪先？即係你問下，即係你個。 即係你要啲人好完美嘅， 係啦，你砌好曬嘅話，咁冇好講。如果你以咁嘅理論嘅話，雲家應該贏好多年添啦。 咁得兩隊， 咁嘅投入加咁嘅成績，咁係咪雲家應該贏曬？咁你即係如果用阿 Jackie 你個諗法，咁但係唔係，即係 咁唔係好簡單舉個例子啫。曼聯上季都贏榜首啦，係咪？咁今季排第幾啊？即係都係嘅領隊嗰個能力上係有分別嘅， 係啊， 呢個係有高低。 但呢個笑話講啦，即係講開曼聯就 OK 咩？ 笑話嚟嘅咩？ 差唔多啦，即係今屆去到打到第33場攞57分，舊年 其實曼聯唔係領隊問題， 舊年嘅 球員 愛華頓 啫嘛， 舊年嘅愛華頓就第五就63分，咁你話莫耶斯 第六啊？ 舊年啊，第六 啊，第五熱子嘛， 第六就63分，咁差唔多啦，即我覺得打上場 可以長期排第七咁撚勁嘅，屌你老尾真係未撚跌出個第七， 唔係咁你怪就怪第八嗰度冚唔到上嚟咯，咁樣講 真係好撚七， 唔係但我想講多少少。 今季好似有機會打歐洲賽㗎啦。 冇啊，要擒上第六啊。咁而家基本上打少一場，咁啊得失 爭三分啫， 爭三啫。 熱刺 熱刺有咩咁難啫？要追過熱刺。我都係仲係睇好佢。曼聯係會爬過熱刺 嘅。但係要先問嘅就係問咗今個禮拜嗰場先啦，即係曼聯對愛華頓嗰場啦。我覺得唔係咁睇好嘅，即係 傑斯喺度先至唔會講，你喺度就會講曼聯嘅，真係 唔係，因為其實最主要係想講愛華頓嘅，因為點解呢？禮拜六嗰日係咪禮拜六？總之上個禮拜嘅週末日嗰場賽事啦，咁爆冷啦，我哋大家都跌曬眼鏡啦，就係、是、愛華頓贏咗亞記啊嘛，咁但係好即係不 跌眼鏡咩？ 係咩？ 我估和波嘅咋， 唔系咧？大家觉得系即系五五波嚟噶嘛？呢场 系啊，但系冇谂过系咁清风送爽，打得咁即系咁唔系打到飞沙劈石，轻轻松松咁样搞。咁但系周中就反而大家倒转翻、逆转翻啦。阿仙奴就赢咗啦。咁反而爱华顿就竟然输翻啦。咁变成个第四、第五又调翻位置啦。咁而家 你讲紧再上个礼拜 系啦。咁而家 即系六号、七号嗰个 系啦，咁基本上而家咧就要斗到最尾嘅，差唔多第四、第五 位。今个礼拜周中又有啲改变啦，因为爱华顿就啱啱就输咗嘛， 系啊，香咗嘛，爱华顿就咁，所以就即系最后就要斗到季，即系真系斗到尾噶啦，第四、第五就。 其实就两队对赛对完噶啦，咁其实之前都讲过下，即系两队嗰个即系个形势咧，其实就即系赛程嚟讲，阿仙奴就占优啲嘅，爱华顿就硬嘢嘅有。即係你見到佢對住水晶宮都失咗手嘅時候，咁仲有啲咩可以揸手呢？即係我就唔覺得咁樂觀嘅。 你講 愛華頓， 愛華頓， 即係你即係之前幾個禮拜大家都講過啦，邊一隊會係好啲？你見到愛華頓即係主場對曼聯，即係可能都唔難嘅。但係佢有一場係對爭，即係可能啱啱跌咗出爭標嘅曼城啊，即係曼城其實都唔係爭到遠啫。即係如果佢仲有一場喺袋嘅，即係嗰三分真係袋曬嘅。咁而家你睇到其實都係爭三分啫，同榜首嘅利物浦。 嚟緊兩場亞記咧就易打啲嘅 ，OK， 作客去侯城 ，OK， 雖然你話。做一場 FA 級決賽要打啦，咁但係應該點計睇個榜後程都唔係太過搶得太緊要嘅時候，我覺得就應該今個禮拜會 OK 啲。咁再跟住落去嗰場就主場對對有求必應嘅紐卡素噶啦， 紐卡素係放咗假嘅， 即係已經唞緊暑假啦。OK， 好早 準備，即係所有紐卡素嘅球員咧，都係為咗呢個嚟緊世界盃避緊戰。咁咧，你唔可以太期望佢有啲咩。 當我都過幾禮拜冇做節目啦，咁我當我講翻少少嘢啦。 好啊， 即係睇好波桑或者對，即係之前好波桑你都講過啦，即係都覺得係譬如話 Chip 叻啊，或者阿師兄會覺得 係。近排嘅愛華頓表現係好啲嘅， 覺得愛華頓係值得入前四多過阿仙奴，亦都甚至乎先講係希望阿仙奴撲街一次咁樣去，即係令到班。 呢個係阿某位隔離台啲主持嘅想法嚟㗎。 唔止阿仙奴就有咁嘅咁嘅表達啦。總之，咁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我一路同大家講係，我阿仙奴入前四係好放心嘅，我從來都好放心嘅，即係唔係睇唔睇個賽程問題，而係第一，我即係雖然馬天尼斯今年打華頓係好大進步，但係即係好老實，呢班波季中其實佢都得幾緊要嘅。 係季中有啲失準。 係啦，咁所以其實又係即係你當馬天尼斯帶韋根嘅風格咯，季尾先嚟料嘛。佢一路都係用呢個方法，但係奈何對世尊公佢好唔好彩地即係踢呢種所謂拉丁味嘅， 俾一種 比較咁嘅拉丁味嘅踢法咧。對住對硬橋亞馬嘅水晶宮咧，就瀨嘢啦， 香咗， 就唔正香啦。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個場波，就會發覺就係好多時候水晶宮前面咧就係靠啲體力化嘅爆破咧，就打到佢嘅後防咧已經係亂橋。 係。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就而家根本就係、是之前就算係失分輸咗場波度咧，我都仍然覺得係阿仙奴只係睇翻球員，仲有冇咁嘅即係嗰個態度嘅問題嘅啫。你問我就係、是。譬如你哋之前偷波桑都提過，譬如成日都有點名有幾個球員啦，譬如華比倫睇得唔好啊，或者邊個？但我好奇怪，點解你哋冇講卡蘇華睇得唔好咧？ 咪有噶，不嬲有。 有啊有。 我係重點不嬲係講卡蘇華係未好過咯，咁 即係我覺得就算係最對上禮拜六嗰場禮拜六嗰場 FA 級，重點嘅人物都係卡蘇華，而唔係其他亞記球員咯。即係我只覺得而家嘅阿仙奴最大嘅問題就係出咗喺個後防同個中場嗰個串連嗰個問題，因為阿迪達嗰個弱點咧，其實已經係暴露曬出嚟㗎啦。無論係雲，我唔知係雲家解決唔到好，或者係班球員去温對波都好啦。我完全感覺唔到對波係即係喺呢個轉手為攻。今屆利物浦成功就係無論軒達臣或者利物浦謝拉特喺呢個方面係做得好好嘅。 係 喺曼城就係耶拉同埋費蘭迪奴。 車仔更加唔使講，又買完馬迪翻嚟，馬迪加拉米利斯嗰啲，或者林柏特喺度轉手嚟講，我做得好。偏偏就係阿仙奴，上半季有藍斯去做，到下半季咧。個轉手為攻咧，係完全地俾阿迪達咧，係完全俾人攻破嘅。 嗯。 咁呢幾場波就係你不停上唔到，不停俾人壓住嚟打，就令到成隊波，我覺得完全係灰曬。咁你問到係頭先講咗啦，賽程又係易打啲，要睇下即係你話值唔值得，我就覺得睇你奧華頓爭唔爭氣咯。你結果你就真係唔爭氣，同埋最後結果有賽程嘅情況底下。我仍然對上阿斯奴攞前四是非常有信心，我會咁睇咯。如果即係迪哥其實咪後都有提過呢個問題嘅話， 賽程基本上幾樣嘢嘅，咁啊第一樣嘢就係話咩啦？咁你話阿斯奴比較易打啲嘅，咁最後嗰兩關就過諾域治同西布朗嘅啫。咁當然愛華頓就麻煩好多啦，例如今個禮拜主場就要打曼聯啦。OK， 咁跟住尾二嗰場仲要就即係。都係揸住個主場要打曼城咁樣，咁所以即係難度上就愛華頓難打啲㗎啦。咁睇下，咁本身呢如果唔輸嗰場呢，好老實講嘅，協助打聯賽七場連勝個士氣呢就好緊要嘅。嗰週中嗰場就跌曬眼鏡嘅啫，冇人會諗到主場會輸咗俾水晶宮嘅。即係我諗好多人諗嘅係可能輸俾兩隊曼徹斯特都好。都唔會輸俾水晶宮，但偏佢輸咗俾水晶宮啦。咁但係講咗嚟緊呢個禮拜六嗰場先啦。 嗯， 主場對曼聯，即係我諗第一樣嘢唔係話撐我自己對波嘅，係你見到早嗰我哋爭聯賽冠軍輸俾曼城嗰一屆，就會見到其實作客嗰陣時嘅我兩年前作客對住愛華頓已經係我哋好難打噶啦，唔係話過去我哋一定正玩佢。OK， 去到。上一屆亦都係嘅 ，OK。上屆雖然攞到聯賽冠軍啦，但上一屆對住愛華頓亦係打到飛沙劈石、嘔血嘅。咁去到今屆啦， 所以咪會揀咗莫耶斯咯。 今屆啦，莫耶斯揸嘅曼聯 ，OK。第咁究竟有幾多功力呢？我唔知道。第二樣嘢其實係我諗打完個歐聯之後呢，其實嚟緊呢場波反而我覺得值得要睇嘅就係咩呢？究竟曼聯班球員嘅心態係咪亦都已經放緊暑假呢？我係呢樣嘢，我反而覺得係有好大保留喺度嘅，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我幾覺得今場波愛華頓係又係輕輕鬆鬆地過關嗰隻嘅，因為我唔肯定嘅係單友仲有咩嘢搏啦。OK， 老實講，第七同第六打個歐霸杯同冇打個歐霸杯冇分別嘅，對於所有球員嚟講。第二嘅係我諗喺個重組嘅組軍上，寧願唔打個歐霸杯，仲係一件好事嚟添，對於出年，因為歐霸杯嗰條線係。確實難打，呢、這個對於曼聯嚟講可能係一個豬頭骨嚟添，咁所以唔知道個戰意有幾多嘅。 我哋睇今屆利物浦睇到啦，你冇歐洲賽嘅話，你專心聯賽係一個幾重要嘅 着數咯， 幾着數， 好着數咯。咁所以就即係點解要踢落 曼聯啲球員關唔關咧？ 唔是啊，咁但係踢落去呢場波講就話，即係唔好大家會覺得曼聯今場係會同你。贏或者會搏咯，我覺得愛華頓可能係輕輕鬆鬆地會過到曼聯呢一關。 哇！如果啲球員係咁諗嘅話，就好對唔住隊波啦。 我覺得唔容易啦、 啊。佢肯搏咯，最緊要。如果佢而家話諗住唔搏嘅話，我就覺得好對唔住隊波啦。我唔係好對唔住個球會啊，直頭係。 喂，唔係爭三分你都唔搏？ 嗯，唔知啊，我真係唔知道有幾多信心啊，因為。咁老實講，過去未曾試過嘛。 首先一樣嘢，我想講咧，就係話喺球迷嘅角度睇，同喺球會嘅角度睇咧，係絕對一個兩個角度嚟嘅。 肯定啊，呢個。 咁如果老實講咧，一般球迷嚟計咧，包括以前有好多主持都講過啦。譬如利物浦話打唔打歐霸杯好咧？咁如果唔打歐霸杯，確實如果俾我，梗係有啲咧就會話放棄個聯賽啦，還掂個聯賽冇機會㗎啦，咁啊專心打歐洲賽啦，梗係。有啲就話不如放棄個歐洲賽咧，專心打聯賽啦。嗱，老實講，球會立場一定係聯賽行先嘅。但我話俾你聽，打歐霸亦都唔係一個好羞恥嘅賽程嚟嘅。講真嗰句，因為你如果個球員有 keep 住踢歐洲賽咧，其實對佢哋將來去面對歐聯咧，係成個球會咧。都好有即其實好有幫助嘅，因為無論資源配套啊，你要調動一啲作客啊、主場啊，甚至乎你要調動一啲譬如 即係三軍未動啊，先行糧草嗰啲咁嘅嘢，呢啲嘢全部都係成個球會嘅經驗嚟噶嘛，同埋一班球員去打歐洲賽嘅經驗嚟噶嘛，你又譬如要作客到唔同個國家去人哋嘅球場，呢啲一切一切都會係作入喺球員嘅記憶裏面噶嘛。所以如果你話啊，因為佢係歐霸，我又唔要啦，咁呢啲係球迷嘅角度啫。咁如果球會嘅角度嚟計，我有歐洲賽，我點解唔打？雖然你話歐霸個獎金唔係高，咁但係佢都始終有獎金㗎。雖然你話個轉播費唔係高，咁佢都有轉播費㗎。咁你要維持翻，你問 Jackie 最清楚㗎啦。你要維持翻個球會個 value， 即係等於一間公司嘅 value。如果你係 keep 住歐洲賽打，係一定係好過完全冇歐洲賽打。 係啊， 咁你keep 住球員嘅成長嚟計，其實我係贊成有歐洲賽多過冇歐洲賽。 我就真係唔知道歐霸可以賺幾多錢啦，但係過往我睇意甲經歷咧，我就可以話俾你聽。 少嘅 嗱，如果而家全個咁多大幾大聯賽都好啦，最多錢嘅就一定係即係英超啦。 係 咁，英超最多錢嘅仲要唔係話英超投嗰幾隊多錢啊嘛，係尾嗰隊都 係降班啲幾隊都多錢。 啊，降班佢都有翻啲少少 equal share 俾佢哋噶嘛。 冇錯。 咁但係調翻轉就係話啦，而家如果你打即係歐霸、歐聯同埋聯賽嘅話咧，嗱一貫以嚟咧喺意大利嘅經驗咧，就係基本上一定要睇聯賽先，因為起唔會死先啦。但係有歐聯咧好重要嘅，即係我中意嗰隊 AC 就食咗屎嘅啦，而家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冇歐聯咧，基本上等於破產咁滯嘅。但係歐霸咧喺歐洲，尤其是喺意大利呢啲比較窮嘅球會嚟講， 西班牙啦，尤其 是西班牙嗰啲咧就係、是。可有可無得嚟咧，甚至乎擺喺第二三線嘅，甚至乎擺喺杯賽之後嘅、你可以見到過往點解即係人都知嘅，意大利嗰個歐洲系數分數越嚟越低噶嘛。個、原因唔係在於佢歐聯贏唔到嘛，而係佢歐霸邊嘅成績都好快走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你諗下以前打歐霸係咩球隊啫？即係烏迪尼斯啊、佛羅倫斯塔、 其實有一輪係東歐㗎。東歐好勁㗎，打歐霸呢啲。 喂，即係佢哋入到啊嘛，佢哋入完之後仲要唔錯啊嘛，啲成績。 因為佢哋本身我可以咁講啦，因為可能東歐嗰陣時嘅聯賽本身個獎金，同埋佢哋要打開個歐洲嗰個知名 市場啊， 市場，所以佢哋理論上係會好好多嘅。但係而家你基本上你而家見到近幾年歐霸咧，其實咧係窮嘅聯賽咧，相對地窮嘅中聯賽中下游球隊咧係著數，例如西班牙嘅聯賽。即係你會見到，因為佢哋本身個聯賽嗰個轉播啊，同埋嗰個獎金分成啊，係極度貧富懸殊噶嘛。個堅尼係數係好撚高嘅，你知道。咁相對上嚟計，甚至乎佢哋西甲有啲球隊係冇糧出嘅。咁相對嚟計，呢啲球會咧，歐霸對佢嚟講就好撚重要啦。 咁但係調翻轉啦，喺翻意大利嘅角度咧，即係我哋用翻之前嘅經驗咧，就係歐霸咧嗰個基本上，如果唔係因為而家嗰個歐洲系數咁低咧，基本上咧。祖雲達斯係唔會踢到咁好嘅，或者唔想、會諗住擺心機去踢嘅，因為祖雲達斯冇要求啦，而家就變咗係。咁所以佢無欲無求先至去、反而你比起其他球會，譬如曼聯咁樣啦，曼聯佢咧嚟緊下一年，今次又有聯賽，咁啊如果有歐洲嘅話咧，其實咧即係嗰個歐霸就真係變咗豬頭骨啦。我要佢，其實我唔係攞多好多錢，分分鐘係平過你嗰啲 FA 級添，即係攞到個錢。 係㗎，係㗎， 係 㗎。 咁如果係嘅話，咁基本上就打多場嚟為乜咧？咁同埋，如果係咪打多場，如果即係嗰啲球員又嘥曬體力嘅，去唔翻即係聯賽入邊嘅戰績？ 會㗎，會㗎， 咁反而就真係唔係咁好。 嗱，所以相對上咧，如果嚟計咧，對於英超球會嚟計咧，打歐霸咧係蝕底啲嘅，對爭前四，因為其實佢哋國內嗰個獎金分成係理論上係好過踢歐霸嘅， 係。 但對於教一隊球隊嚟嘅，係咪真係完全唔踢歐霸係好呢？我又其實唔係太贊成嘅。你話利物浦呢個 case， 我唯一可以解釋原因係因為講真，佢哋個 squad 真係唔係大。 因為利記，我記得係斷斷續續咁打嘅，又 唔係係上係今屆冇打啫， 今季冇打啫， 上嗰幾季都有嘅。 係咯。 我冇記錯，對上一隊攞歐霸嘅，正正就係利物浦。 係， 如果喺英格蘭嚟講， 我 如果冇記咗， 打歐 洲協杯啦， 唔係有富咸攞過一次嘅，富咸定保頓 入局決賽嘅， 富咸定保頓 第二， 第二係 啦，即係好似 打到尾係少嘅， 但係對上一隊捧足協杯，即係而家嘅歐霸就應該冇記錯。車仔攞嗰個，就是、 上季未攞車， 車仔上季咩？ 上季未攞咗。肥斌啊嘛， 肥斌喎， 係咯，不過佢係即係跌落去，歐聯跌落去嘛。 唔其實佢哋嗰啲都好努力打㗎，嗰啲 OK， 就算你 even 拜仁跌落歐霸，都係出盡力力打㗎。 嗯， 喂，喺完結之前，我想講講無聊嘅笑話。其實莫耶斯帶嘅愛華頓係未贏過歐霸嘅。 未 係， 好似佢歐霸經驗都冇乜。 歐聯係踢過一次，歐霸係有，但係佢唔踢得長。 咁所以即係咪即係落落歐霸對於莫耶斯嚟講都唔係獨一無二嘅嘢嚟？ 對佢對佢係一個好啲嘅鍛鍊咯。 但 係如果佢睇得好 嘅，以班波球 嘅質素啊， 質素踢歐霸就應該好強嘅喎。 係啦，頗強啦， 正常嚟。 但係以個 focus 同 attention 嚟計就差好多。 差啲啦，係啦。咁啊，今次去到呢度先啦，嚇休息一陣翻嚟啊。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发起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就不想练那么久了。 都要有 S 卡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无名军师的？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Out of four, Man United。 因为费兰尼搭卡维今朝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窿啦！啱啱先啊 ，Ready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曼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写文言嘅狮子。Liverpool, Liverpool